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耳边。87.6，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书接前文， 韩忠能耐不？有两下子。这个人要论他的身份武艺，够个侠客。为什么没称侠客呢？就因为这个人的脾气秉性不怎么地，人缘差劲，没人捧他，所以仅送了个绰号叫清风过柳柳叶猫，形容他身法特别快，不配做个侠客。咱们要说实在的，他这把刀可也真不含糊。大话又说回来了，分跟谁比？跟北侠比的话差一大截。书说简短20多回合，北侠剑走上盘，扎他的脸挂双目，啪啪啪就三剑。他一看出手如电，剑走如飞，有点慌张了，用刀背往外一挂宝剑，哪知道北侠是虚招，手腕子一翻，剑尖下滑，呲溜奔前心来了，一道冷气冰凉半硬着就到了。韩忠再想躲是势比登天，就听叫啊，这一剑直透后心，在后心都露出了8寸多长的剑苗子。北侠手腕子一拧，往回一收宝剑，韩忠是摔倒在船板之上，双手一捂前心，那鲜血顺着手丫正往外窜。韩忠还说呢，我没活够，还想活，还想活呢，漏气了，活什么劲儿？身子一翻，砰一声是跌落江中而死。北侠一皱眉呀，老侠可80多岁了，不爱杀人，今天没办法呀， 心说话同贤弟，倘若你要遭了不测，在天之灵莫赞，愚兄算给你出了一口气呀。把宝剑一顺，鲜血不沾，北侠斗丹天继续骂阵，哪一个还来？ 好啊，老匹夫秋天你慢走，毛家来了。 小船是直奔战场，船头上站定一人，手提分水狼牙村，是黑一面大汉，50多岁。北侠一看认识，平常跟他处的还不错呢，正是八卦山六庄主贺勇贺殿章。北侠经常跟李坤接触，有时候到吧一听，这贺勇啊，贺老六喝酒的酒量最大，陪着北侠没少喝酒，但是今天翻了脸了。这小子见着北侠是大放厥词，北侠是君子受杀不受辱啊，眉头紧皱，点了点头。贺老六，别的话别说了，要给韩忠报仇，你就动家伙吧。你以为我不伸手呢？我砸死你！像风了一样，这条兵刃是呼呼刮风，但是他怎么能是北侠的对手？北侠的宝剑也长，光剑苗子4尺多长，适合在这个场合伸手。老英雄抖擞精神，虚然飘摆，那小辫儿都飘起来了。20多个回合，剑走中盘，扎前心，挂他的两肋。贺老六一看啊，怀中抱月，用狼牙穿往外一扑了。你倒想想，北侠那宝剑切金断玉，雪铁如泥，他这是个普通的兵刃，架得住碰？他往外一扑了，正好碰到剑苗子上，擦亮亮亮亮亮亮，把兵刃削为两半。兵刃的一失去作用了，宝剑接茬往里走，正好在小肚子给削上。我也没活够，他也没活够，那想活也不行了。北侠手腕子一拧，往外一撤剑，死尸晃了晃，是栽倒在江中。北侠一看别打了，杀俩人了，倒脱宝剑，小船掉头是回归本队。老侠子来到船上见雍亲王，爷，我回来了。雍亲王还挺高兴，好，好，痛快，痛快，老人家这几手活玩的真漂亮。总算给我们在场的众人出了气了，您累了，请到旁边歇着。第三阵，铁背罗汉法禅，这老家伙手中提着日月方便连环铲，上了小船，来到江心，哇哇暴叫，是破口大骂，指名点姓叫北侠。北侠刚回去能出来吗？ 正在这时，南昆仑司马道爷转身过来，无量天尊，耶加千岁，贫道冤枉。哎呀，老侠客，你受累吧。好好，既然如此，多加谨慎，料也无妨。上小船，船头翘翘着，水打船帮，船压水浪，来到江心，跟铁臂罗汉法禅那只小船来个头顶头，船只站住了。道爷把浮尘一豁，慈悲没道术，方便演冤征，无量天尊，是法禅师父吗？阿弥陀佛，有这么念佛的，把法禅都气坏了，脸蛋的肉直崩。我当是谁呢？是司马道爷，正是贫道。法禅师父，我怎么说呢？要说祸打跟头起，坏事就坏在你的身上。法禅呢，你不爱听，贫道也得说，谁让咱们都是出家人呢？虽然我是三清弟子，你是三宝门下，僧道有别，毕竟咱们都是出家人，都是得道之人，我们不应该贪恋红尘，妄开杀戒。法禅大师，你回忆一下，你都干了些什么事情？你纵容包庇韩宝、吴志广，才惹出了一系列的麻烦，使多少人毙命，使多少人受伤，多少人受着株连，直到今天你连点悔悟之心你都没有啊！你继续在此作恶，今天你看看眼前的形势，你还能威风几天？贫道不忍心你遭受杀戮，今日出场主要为劝你而来。有道是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咱们虽然说不能立地成佛，起码有个大彻大悟啊。法禅呢，你还想伸手吗？你要想走到哪块才算一战？司马空啊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用得着你教训我吗？我走到哪算一战，那是我自己的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牛鼻子，我不愿意跟你伸手。你回去，你把北侠给我换过来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我要给老五老六报仇。如果不听，你可要做他的替死鬼。三说两说说翻了，老道爷有脾气。司马空点了点头，好吧，好良言难劝，该死鬼。贫道开杀戒了，唰，把浮尘一甩给后面的小和尚，就铁扇寺来的，把浮尘给接过去了。再看司马道爷，把袖面挽了挽，丝绦勒了勒，探膀臂，摁崩簧，嘎嘣，长啷一声，刘彩虹出鞘， 才把宝剑这个亮，光芒四射，夺人的耳目，冷气逼人，往下一塌腰，练了个仙人指路的架势。法禅心里尽招，你接惨吧你，搂头便劈。司马公往旁边闪身，把铲躲过，宝剑往里避，法禅闪身躲过，两个人窜蹦跳跃，就站在一处。80回合没分输赢，那还得说法禅真有两下子。但南侠的宝剑虽快，不敢碰他的方便连环铲，因为那个铲的杆太粗，那是冰铁打造的，把宝剑崩坏了，犯不上，就得使巧招赢他，故此耽误时间了。打去打来，道爷拉剑抽身便走，拉了个败势。法禅呢，立令致昏，以为南侠怯战了，拉大铲在后头就追，眼看追得近前，法禅把大铲一立，攒足了10乘10的力量，牛逼的那个玩意在这拍下来了，哪只铲也落下来了，南侠踪迹不见。南侠那身子有多快，你都没看清怎么个变化，一闪身跳到他的小船上，躲到法禅的身后。法禅往前使劲，身子往前一抢，来个大猫腰，南侠到他后边，把宝剑一立，心中暗想，贫道真要开杀戒了。一晃手腕的宝剑平扫，直奔法禅的脖子。正好法禅呢往上一抬头，这么功夫宝剑就到了。再想躲势比登天，就在这血脖这地方，噗，这一宝剑给推上。再看法禅肉乎乎的大脑袋，咣当一声摔到台板之上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嘣，咕噜到水中。南侠抬腿蹬死尸，连人带大铲踹落江中。雍亲王在坐船之上看得清楚，控制不住悸动的心情，雍亲王站起来了，也忘了身份了，大拇指一挑，好，杀的好，给道爷祭首功一剑。他高兴了，世界上的事儿都是对立面，有一面乐，那面就哭，这面高兴，那面得难过，对立统一吗？法禅一死，司徒郎可受不了了，在椅子上一蹦多高，把双轮一碰，好啊，司马空牛鼻子，你慢走，我司徒郎会你。点手换小船，他也上了船了，还没等开船这么个功夫，顺着大江江岔的西南方向刷来了一只快船，船头上站的 紫面大汉怀抱子母鸡找鸳鸯月，正是同林同海春。背后三位道爷，何道元、尚道明、庄道琴，还有几个小老道，还有位道爷古道远没来，古道远奉命巡查玲珑岛，恐怕韩宝吴志广跑了，在外围打埋伏，所以没来。哎呦，有人眼尖呢，就看见了。哎爷，各位，佟侠客没死，回来了。永亲王伸着脖子，揉着眼睛一看，哎呦，我的海川呢？海川，你到这儿来，我在这儿呢。他声比谁吵吵都大。佟林听得真切，告诉使船的一转舵，直奔雍亲王的坐船。小船靠到大船上，佟林一掌身窜上大船。别人先不顾，先看雍亲王啊，把双月一放，佟林倒身下拜，爷，让您担心了，海川的，你没事吧？你雍亲王还哭了，还佟林鼻子一酸，眼泪也掉下来，爷，我怎么会有事呢？您看。我头上脚下这不都挺好吗？你哪儿去了你？真叫人担心的，你知道我怎么熬过来的？海川呢，我不累说这丧气话，我总觉着你死了，没想到你还真挺好，怎么回事？跟我说说。爷您别着急，听我说说经过，大伙儿全围拢过来了。南侠一听佟林回来了，小船掉头也回来了。南侠挤到人群里的，拉着佟林仔细倾听佟林讲述经过。大家听完是又惊又喜呀，人人都长出了一口气呀。雍亲王这人真高兴了，眼睛倍儿亮，哼。吉人自有天相吗？嗯，真不假，南侠算卦算的还真灵，他说没事还真就没事，哈哈哈哈。海川呢，你这一回来你知道我多高兴。佟林说，先等等，我给您介绍几个人，别光自己说话呀。这阵儿把师父师伯请上大船，这三位高人一字拍开来见雍亲王。雍亲王一问呢，哎呀，佟林的两位老师，佟林的师伯都来了，自然高兴啊。彼此见礼之后，又给在场的各位做了介绍。其实呢，像这有名的人有的都见过，有的慕名没见过，彼此打过招呼。按佟林这个辈分，以他为衡量，这三位倒也是长辈。其实那岁数也差不了什么悬殊，那不行啊，辈儿不能乱，都以长者相称。这时有人看过座位，几位倒也坐下，群雄环立在左右。庄道琴往对面看了看，一皱眉，无量天尊，爷，贫道罪孽深重啊，全怪我眼珠没长准，看人看离了，我怎么就收了个司徒郎，把我浑身的能耐十之七八传授给他，他拿着我的能耐是为非作歹呀、啊！